新的一天，迎着太阳，每一步都将走向我们安详的田园。你看那可爱的人们，用高贵的心，迎着风，捍卫永恒生命的意义。希望之后照耀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即便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吴语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呢一起来聊话题啊，跟这个爸爸妈妈有关。 嗯， 对吧？ 对。 一到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想到最多的就是妈妈提醒我该穿秋裤了。 对。 哎，但是现在我告诉他，我已经穿俩礼拜了， 让妈妈放心啊。 对对对对，说说在家的时候，一般爸爸妈妈一般都怎么对你们？ 嗯 啊。 嗯， 一般情况下就是，人们都说是这个父爱母爱都是伟大的， 是啊， 对吧？尤其刚刚过了这个九九重阳节，是不是应该是这个一家人这其乐融融的样子？但是有些家庭其实不是这样，对吧？ 有些家庭的日常可能真的是啊，刀光剑影。 嗯，刀光剑影倒不至于，但是呢，就有 唇枪舌剑。 这有可能哈、 哎、 一起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我们来看看那今天的周二啊，白天的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及最高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24%。夜间晴间多云，南风1-2级，最低温度4度，相对湿度19%，尾号限行2和7。好的，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说说在家的时候一般爸爸妈妈怎么对你哈。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嗯， 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那个今天的资讯啊，职业生涯最后一刻啊，这个老伴儿来到课堂给他开始送花了。这是发生在这个江苏的某个学院啊，逻辑学教师正式退休了，离开了他奉献了35年的三尺讲台。最后的一刻呢，何老师的这个丈夫也是带着女儿精心挑选的花篮来到了现场，为其庆祝并拍照留念。最后呢，两人也是一起骑着自行车开心的离开了。 嗯 嗯， 这个。有网上也是评价说啊、 嗯、 说真的是最感人的也是最动情的最后一刻。 哎， 那么最后一刻秀恩爱，但是秀出来的呢是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很深厚、 嗯、 也秀出了真正爱情的模样。那么情系三尺讲台，青丝难遮银霜，坚守数十春秋，桃李散发芬芳。何老师呢也是不仅赢得了家人对他的呵护，而且呢收获了学生的敬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还收到了校方的敬意，同样不可缺少。那么桃李不言啊、让每一位教师呢都能够挥别校园的时候风风光光。 嗯， 哎， 对，确实是因为我还真经历过这么一个老师，就是教我们的时候是最后一届， 嗯， 到最后一堂课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心里真的是悲喜交加，喜是因为忙碌了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啊这个开始。在家哄哄孙子呀，自己旅游，这颐享天年的时候了。但是悲呢，就是你看每一届的学生都是他送走的，然后他心里其实比哪个学生都难受。那每次这个离别的时候，他都不出现在课堂上，每次离别都除了那节课，因为他也是最后一堂课啊。然后呢，讲完课之后才走的。 那其实学生知道吗？不知情。 知道啊 啊，知道 知道，对，因为知道。你看，就像刚才咱们说这个，现场也会有一些拍照片留念的呀，或者是这个好朋友过来送行的呀，都会有。那也一样，很多老师都过来了啊，就很隆重的一堂课。 对对对， 嗯。再来，同样是课堂，咱来看看人家这课堂啊。高校学生趴窗听高数课，堪比演唱会。同学，这里是在开演唱会吗？啊，不是，里边呢在上微积分呢。 前几天呢，电子科技大学一个教室坐满了学生，走廊也有不少的学生啊，伸长了脖子，甚至是趴窗台来听课。原来呢，微积分课程啊难度较大，加上呢老师这个风趣有活力，有的学生甚至是提前一天就来占座。哎呀，晚来的您只能站着听了。 你看这老师的魅力该有多大呀？ 对， 哎，才能把。我觉得在我眼中这门课程应该是一个很艰深的课程，但是呢学生他那么老早就来这个占座，应该来说就是老师的魅力把他们吸引过来的。 至于这个高数啊，我是什么微积分啊， 啊， 我还真是非常荣幸的没学过。 我也是， 哎，没学过，蛮光荣没学过。不知道就到底，但是我听说就是在我上大学之前听一些什么师哥师姐就说了，说这个哎呀这个微积分啊还是有点难度的啊，比你们上学就上高中啊上初中学那数学可能还得稍微再难点儿，然后呢就给很多学生都有压力。但是你看人家这个堪比演唱会了，而且晚来的都只能站着，说明老师讲的呀肯定是非常的细致，而且呢是这个叫什么深入浅出，让大家一听就能听明白， 对， 是吧。 接着来说，还是说校园，你看这遇到好老师之后真能学到真东西。这个学生呢啊，人家也是想吃什么都能给大厨留言，高校推出了一个点餐墙，也是暖哭了很多的网友。有多久没有吃到家乡菜了，请您呢贴条留言。这也是最近在某工业大学推出的一面点餐墙的服务。食堂负责人说啊，那么从今年9月份，也就是开学之后，推出了深受学生欢迎的这个叫点餐墙，每天呢都会收到20-30张的留言，虽然统计需要一点时间，但是还是值得。很多网友看到之后又觉得很难过呀， 哎呦， 好事为什么总在毕业之后呢？其实我们上学的时候师哥师姐们也是这么想的， 只有 为什么他们能够享受这么好的福利。 对，其实每一届就是学校在不断的为我们啊生活呀这个学习之余啊来创造条件。 对， 每一届走的时候其实都有遗憾，比如说你看我们嘛，我们是从小是跑土地里长大的，就是在土操场长大的，所以说在我们小学毕业的时候，哎，小学修这个 塑 胶 操场 了，高兴。到这个初中的时候，到初三一毕业，哎，初中这个修这个塑胶操场了。到高中的时候也跑土路，跑完土路之后，哎，到高三的时候，哎，学校修这塑胶操场了。到这大三的时候，哎，学校没了，搬家了啊。所以说基本上都是每一届这个毕业生都会有一点点小的遗憾。 没错，但是呢想一想还是很高兴的。 对， 就是虽然你没赶上，但是你儿子可能赶上 啊， 对吧， 他还上我那学校呢。大学生啊，再来看看，同样是在大学生啊，改造了黑科技宿舍投影键盘会动的垃圾桶。近日呢，北京理工大学四名设计学的这个95后啊，是运用了所学，将自己的宿舍改造成了一间黑科技宿舍，在太空舱中学习，这个当中啊学习和睡觉，垃圾桶随叫随到，用桌子代替电脑啊，这个宿舍呢谁最后一个关灯，拉窗帘，再也不用争吵了。这些人肯定都是什么遥控的呀，是吧？自动定时的呀， 声控啊， 对， 哎，你看看，真是啊。 怎么了？ 学以致用。 对，这些已经都不是梦想。其实昨天我还关注到一个科技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深入的这去研究。我觉得可能是慢慢就会实现。就是现在的不是好多那个密码门、指纹的门吗？我就在想，就是因为每天你想这个身上都得揣着一嘟噜钥匙，挺别扭。我说要如果换这么一个密码门，是不是就能解决这问题了？后来发现有一个小小弊端，但我没细致去查啊。就是这密码门呢，它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带密码功能的机械门。怎么说呢，就是它那钥匙还是能开的，它只是说有这么一密码功能。所以我说就这个就解决不了最根本的 问题， 对吧。后来我就琢磨，你说是不是有一天你们家的门和你手机也是连在一起了，就是当你咔咔咔说完密码按完指纹之后，手机需要确认一下是不是你真的要开门，对吧，一点咔这门才开。如果说比如说 是不是你的点子呀，你的想法 是我的想法，就是说因为我想起来，就是你看每次啊，就是我就在想这个有电的东西最怕就是没电，如果没电之后呢，人家说了哎没关系，我们这还能拿钥匙给开开。但一想那这跟这个机械门，其实机械锁的门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对吧，也是不能够完全的防范这个危险。后来我就想，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哎有一手机的提示，比如说您这门该充电了啊，再不充电您可就被锁外边了，你看这个拿一充电宝赶紧给插上，是不是。而且呢每次开门，而且人家说这个 这个密码门最方便在哪，比如说啊，家里边的保洁去了，哎，你可以告诉他密码啊，对吧，告诉一个这个密码，然后您开吧，开完之后我给您按确认，你就进屋了，对吧，包括这个给家里送快递什么这个等等啊，家里边谁来了都能进去了，你只要你手机在手， 就最后的确认权 还是在 房主的手 里，对，这才是安全的嘛，对吧， 双保险。 继续来看，同样是关于科技哈，卷屏手机要来了，比纸还薄，可折叠可弯曲，您期待吗？啊，随着我国显示屏技术的快速发展，可弯曲的手机也离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近了。我国首条啊柔性显示屏生产线在成都呢也是实现了量产，打破了这个之前啊在这一领域的这个垄断啊。这种柔性显示屏比纸还薄，可弯曲啊，可折叠，可以卷起来手机，您期待吗？ 嗯，刚刚你想到那个就是手机功能上的一个新的变化， 嗯， 人家这个就是在形式上也是颠覆我们的传统了， 屏幕上直接能改变了， 对对 对, 对 吧， 以后手机真的可以揉成一个小纸团塞兜里了，就老是查手机的时候可能更有隐蔽性。 你还真别说，这两天不是这个所谓什么 iPhone X 已经出来了吗？ 嗯， 出来之后不是好多人都发那视频吗，这手机告我用着不惯，一点一个视频，哎，看着手里边跟真的似的，看看咔咔揉成一纸团，切一张纸啊，也是这种柔屏吗？啊，估计不是哈。 哎，是。 哎，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的是这个爸爸妈妈啊，平时在家是怎么对你的？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 我们来听首周董的歌吧。 好， 说走就走。 唱着歌，弹着伴奏，不远处沙漠，我们才刚刚经过，路两旁是单调的夜色，举个重，辽阔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唱着那首，边弹边唱边呼啸，看我停留在那里，阳光被吹熄，要你不管小花花，感受会融化。我特开始牵挂，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描述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当爱慢慢酝酿，心动在冰里抽象，我的心只能。 你我都该有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说走就走》。这里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这个在家的时候，爸爸妈妈都怎么对自己的？ 是 对， 就可能这么把这个话题抛出来，你听到觉得有点空泛。其实他举一个例子 啊， 很多人生活当中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 我举苹果， 那我吃个例子是吧？ 啊、怎么举？嗯、 啊，比如说。这个看到妈妈在厨房里边正在忙碌的，还问为家人在做这个美味的饭菜。 嗯， 这时候呢，你可能也觉得妈妈很辛苦，想要帮帮妈妈。 嗯， 进到厨房之后，跟妈妈说：“妈，您要帮忙吗？” 嗯， 妈妈一般会怎么说呢？一般会说：“你又不会，能帮什么忙啊？” 就是 啊，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妈妈又会说：“家里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一个人能帮我。” 啊，哎，就是其实不是说不能帮。关键问题啊是不会帮， 帮不到点儿上， 帮不上点儿上， 嗯 啊，对，这是关于这个爸爸妈妈的事儿了。 对， 啊、 就是说厨房只能属于一个女人。 嗯 嗯嗯，哎，我说完这个之后，是不是很多人都想到一些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比如说我看到了这位朋友说的是，这个说我和我妈的日常啊， 嗯， 我妈说扫一下地，我说好，我妈说叫你扫地就扫地呀、啊，不会拖地呀、啊。踢一步走一步， 哎，对，就是家里边人基本上啊，尤其是妈妈在这个做饭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干家务的时候啊， 嗯、 一般都会这样，一般都是说，比如说你说特别想帮忙，但后来发现这每次帮忙啊，自己其实好心，但是最后总得挨顿说， 对， 啊，总得挨顿说，这个太形象了这种啊。还有像这个妹妹，你大胆往前走，她说了什么？我这个巧克力放哪儿了 啊？ 那屋子自己拿，没有啊，窗台上呢，没有啊，整天没有没有，跟你爸一样，从来不仔细找。气冲冲走过来，从盒子最深处拿出一个巧克力，这不是这儿的吗？这不是这儿的吗？啊， 很佩服妈妈呀，这一看就是一个特别有，就持家本领特别高的一个妈妈。 对， 嗯 啊，但是这个是属于什么呀？就是长期还和父母生活在一块儿了。 对， 哎，对， 一般年轻人可能更有发言权吧。 一般的我就是属于我一回去，我说妈，那个什么什么放哪儿了？ 嗯， 啊，没在咱家呀，你自己找去吧，回你家找去吧。 啊， 然后找完之后，我说可能还在咱们家呢，我说你帮我找找。没有，没有，你甭找了，甭找了，没有，肯定没有，肯定没有。然后后来你会发现，就要不然就塞在我爸柜子里了， 嗯， 要么在我柜子最深处，反正也没人动啊，就往外一搁，他也不知道放哪儿了，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好人不会，我说那个，我记得去年时放家一双鞋呀，啊，我给你卖了，我看你也不穿啊，然后自己那个80年代鞋还在这留着呢，但是你这去年搁这儿就不行、 嗯， 你就得赶紧给卖了就得了。 是 啊，啊 是啊， 嗯， 已经都就独立生活了是吧？ 跟独立生活没关系，就是还是就对你特别在意啊 啊， 你做就行了，差不多就卖了就得了啊， 放在这里是碍眼。 哎，还有这个小蛋白他说了，说这个妈，我拖鞋呢，我妈说了，在那儿呢。在哪儿呢？就在那儿呢。不是那儿是哪儿啊？我妈走过来，不是跟你说就在那儿吗？就在那儿，一直问我。嗯， 就有时候就妈妈说的这些话，真的只能意会。 对， 她说的这个，你去领会意思吧。 对于人家来说呀， 嗯、 这确实不是什么问题。 对， 就在那儿呢，她在心里呢。 嗯， 对吧？她心里都知道这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但是对于你来说，就哪儿都是哪儿，哪儿都是 哪 儿，哪 儿哪儿都不 是、啊、 都不对啊。 对啊、 嗯。来看这位叫陈秋的朋友说了。真的刚放假回家的那几天呀、 嗯、 真的在家里边觉得自己是宝贝一样， 嗯， 哎，三四天之后呢，就是什么活都归我管，都归我来做了。 哎， 嗯， 对，还有像那个雷雷他说了，那谁，你给我那哪儿拿一那啥啊、嗯、说的特别明白 啊， 什么都不知道。 是、 嗯、对，这让我想起来那个王大爷钓鱼去了啊。没有，我钓鱼去了。哦，我以为您钓鱼去了呢。啊，谁都没听清，谁都没问清楚。 对对对，嗯，但是你要是不能完成妈妈交给你的这个任务，妈妈可能还觉得确实 说半天了，让你干那什么，那你怎么什么都不干了？ 怎么就没有眼力见呢、 嗯？还跟那玩手机 啊？ 嗯，果断，他说了，说我妈说了，哎，你去帮我把那啥拿过来。我说哪啥，在哪儿？我不就在那儿吗？在哪儿啊？哎呀，这个，哎呦，只是谁都不如自己去。 嗯。 嗯， 被妈妈怼了之后还真的无话可说呀。 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其实妈妈心里边啊特着急干一件事儿，有时候其实也比如说啊给这个家里边做饭，对吧、 嗯、 给家里做饭的时候她心里也着急， 但是呢，你这个着急的时候又没人能帮得上他，他想让他帮的忙，咱还真帮不了。 对， 不是不乐意帮，有时候这个他的想法咱们意会不到啊，是不是意会不到？你比如去哪儿拿什么，你他这心里边没有这个眼力劲儿啊， 嗯， 没这眼力劲儿。 就刚才你说这厨房这个情景啊， 嗯， 像这个琳琳也说了，她说呢， 啊， 帮妈妈炒菜，我一般会问啊，请示嘛， 嗯， 说妈妈油放多少啊？我妈一般回答我适量， 嗯 啊，我就只好自己凭着感觉来放。可是呢，有时候还是搞不清楚，那先放这个还是先放那个呀？我妈就会说：“你怎么什么都问要问呢？不懂得灵活运用，举一反三吗？” 哎，嗯，对，确实，这其实我觉得这也体现出中国家庭的一种问题来。 是， 就因为很多家庭啊都是这样，从小的时候啊，哎，这个孩子， 啊， 你不用帮忙啊，把学习学好就行了，什么都不用你干，什么都不用干。等你毕了业之后发现，哎，工作也找不着，跟家待两年了，就得了，什么都得支持你。支持的时候发现了，完，俩人之间的第一个沟通出问题了。这个平常不怎么交流，你就学习去学习啊，不许看电视，不许跟人坐着，去学习啊，家里活不用你干，到时候吃饭得了叫你，哎，把他支持走了，沟通少了。第二个啊，本来应有的一些技能没有了， 嗯， 对吧？本来是这个很简单的，比如洗个菜、摘个菜，俩人应该形成的默契，应该有的配合没有了。而且还有什么呀，就是像刚才这个这位朋友说的，说这个你怎么什么都不懂，这什么都要问我呀，哎，放多少啊，这其实也是从小养成习惯呀，对吧？妈妈必须说了，哎，你这不能放，这你得放少点，你这哪行啊，啊，每次的时候都得人家妈妈做主，或爸爸做主，等到你做主必须问妈妈，又不愿意管了，妈又跟你说，哎，这怎么什么都不问，举一反三呢，啊，举一反三的时候没学会呀，对吧？ 其实有时候这父母也要反思啊， 哎， 是不是自己当时在教育的时候出了问题？ 对， 来看红润说了，他说呢，要说我老爸呀，那是这个小错瞪眼，啊，以示训诫，中错呢，那就是黑乎黑呀，大错呢，真的是就要竹笋炒肉了。 怎么叫竹笋炒肉？ 就是打屁股了。 哦， 他说我妈妈呢，每次看到给他买回去的衣服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啊，肯定要唠叨一阵子的。 哎， 啊，什么乱花钱呐，这等等等等。但是其实妈妈眼角是湿润的， 对， 就是虽然就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是心里面呢，其实已经是被你的这种孝心感动了， 哎， 很欣慰了。 对，其实在家里边爸爸妈妈对你其实还是都是比较爱的， 哎， 只是爱的方式方法不同，对吧？包括父亲，之前我是正好是上周这个参加了一个婚礼，然后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有一父亲，就是这女孩的父亲啊，女孩突然间这个过来，这个就是要准备说明天啊，咱们整个流程都稍微换一下。后来呢，人家说为什么要都换啊，说嗨，是这样，本来定好的是我和这个老公啊俩人一块儿上场，后来呢这个初步这个晚上跟这父亲一碰头呢，准备单人上了，让父亲挽着自己胳膊上。后来我们问他说怎么回事啊，他说这个一开始不是定好了吗，后来呀我跟我爸说这事儿的时候，发现我爸这脸色不太对，虽然说这嘴上说没事，你随便吧，啊，你听你的，你婚礼你自己定，但是 口气， 感觉就不太对了，就觉得哎呦，可能还是希望能够挽着我上这个婚礼的舞台，毕竟这个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只有这么一场婚礼嘛，对吧？爸爸也希望自己闺女出嫁而自己能陪伴着她。后来呢，等这个我们就过去了，我们说叔叔这怎么回事啊？没事，我有什么事儿？然后后来他又问了一遍，说那爸到底怎么着？这些人都在呢，明天为咱们这个服务的人都在，您看看怎么解决一下。然后呢，这个爸爸说，我解释什么呀？我不用解释，你就听你说怎么着怎么着。然后后来呢，就其中就一个人给父亲一台阶下，我说叔叔，要不然这样，您帮个忙，您看能不能就是您挽着闺女从这个这哪儿走过来？行啊，这没嗨，你说我都说不想上了，你们得呢，我就上吧。其实特别特别开心，所以我就说嘛，我说有时候父亲，你看，都说这个父亲不好接触，对吧？这闺女还好点，尤其是这个父子之间这关系特别微妙。但是有时候你仔细的去体会啊，才会发现父爱是那么深沉，哎，是就感觉是那么严肃的父爱， 对 吧？ 但一样，可能不善于表达， 哎， 但是他心里边一定是满满的在爱着你啊。 对呀，但是他其实跟母爱是一样伟大的呀，对吧？好吧，今天呢，咱们一起来聊话题啊，跟这个父亲母亲有关系，说说在家这个父母是怎么如何对自己的哈，甭管好坏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来聊一聊。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嗯，今天呢一起来聊的话题啊，说说这个爸爸妈妈在家里边一般都会怎么对待你啊。这么一说对待啊，其实好多人就觉得这个怎么对待不是都对挺好的吗？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是那么三两天的事儿，对吧？ 嗯， 三两天，哎，关系特别的，哎呦，和谐。这个一会儿就可能，妈，我给吃点水果吧，对吧？这好人没回来了，爸爸，这个聊会儿天吧，是吧？这开个小家庭会议。到第三天的时候就不这么回事了。啊，爸，什么时候回去啊？差不多走了吧？啊，该回去了吧？ 什么都有一个新鲜程度吧？啊，这个家人的相处之道可能也是要遵循这个规律。 一起来聊聊吧，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沈阳的大树啊，也穿秋裤了啊，准备过冬。沈阳的街头呢有三棵大树啊，是被彩色的毛线包裹起来了，好像是穿了一条特别暖和的这个彩色秋裤一样啊，十分的这个俊俏，让人眼前一亮。冷空气来袭啊，天气渐凉，在寒风当中瑟瑟发抖的小伙伴们也快把秋裤穿起来吧。 嗯嗯，看这图片感觉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因为它用到都是那种很明快的色彩。 说起是秋裤啊，我倒觉得不如穿的是袜子 啊。 现在不是特别流行穿这彩色袜子吗？ 还是毛线袜子？ 毛线袜子嘛， 嗯、 对吧？啊， 对， 这个彩虹颜色的，一层一层的圈儿、嗯， 看起来真的像特别像我小时候我妈给我织的那个毛裤，就是因为 有这么彩色毛裤？我觉得毛裤一般不都一个颜色吗？ 一般都是纯色的。 对， 可是架不住我妈她这个手艺啊差强人意， 比较精湛。 家 里边穷这。一个毛线就剩这一段了， 一年 从那 三年五载当中能给我织出一条毛裤来已经不错了。 三大爷那裤腿那儿卸一 点， 四姑那个腰那儿卸一点， 第二年的时候我这长个了呀、 啊、 怎么办呢、 嗯、 原来的毛裤上面再接起来。 哦，你要这么说 接那么一咕嘟、 哦、你要这么说还真有、 哎、 我以为是就是诚心给织成一彩虹的颜色， 你之后再一看那不就是变成一个彩色的吗？ 哦，可能蹿个蹿太快了， 是是是、 啊、每天都在 长太快。你可能小时候没有这种烦恼啊。 对对对对、啊、我出生就这么高。 哦反正呢这个猛的一看吧，确实觉得有点像，其实更像是行为艺术。 哎， 嗯， 同时也保护了树木了。 啊，对， 嗯， 接着来说吧，这是贵州的长桌宴，20000多人一张桌子上吃饭，这样的盛况呢，就是在最近的农历9月初9重阳节这一天。 嗯， 那么贵州省万达小镇的万人长桌宴，小镇主街就长达2000多米。这样的长桌宴呢，也是摆满了苗族传统佳肴，当地的像寨老、村民，还有省内外的游客，两万多人呢、啊，一共一块儿来吃这一桌饭，场面非常的壮观。长桌宴呢，也是贵州这个当地苗族侗族民众宴席的最高形式和隆重礼仪， 嗯、 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哎，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啊，我们来看看那个。您屁股底下可能藏雷了啊，这句话不是危言耸听啊， 是 说的是呢某种转椅需要注意了。如果您上班啊或者在家中呢坐的是这些转椅，是需要这个注意了啊。就是这个近日呢一名这个合肥的网友呢说了，同事使用的这个办公室的转椅突然发生爆炸了，所幸爆炸发生的时候同事呢正好不在座椅上，事故呢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哎，我们呢也是这个一起来看这个办公室啊，所这个就是什么样的这个转椅呢？就是其实就是特别常见的黑色升降，旋转式的转椅，从这个转轴处断成了两截儿，而这个转轴处呢也是金属管严重的变形开裂，地面上的一片狼藉，散落着许多的这个碎片，椅子的这个几个轮子也是掉落一旁，爆炸呢还波及到了旁边坐的这个电脑啊，电脑主机，导致呢这个主机箱也被炸裂了。您想想这个劲儿得有多大吧？是吧？啊， 这还真不，这真的是以前还有过类似的事件发生，当时也是作为一个就是看起来让你觉得很恐怖的一个新闻。 嗯， 因为当时是这个有一位女士她坐在椅子上、 哎、 然后这个事情爆发的时候呢也是对她造成了很大的这种伤害。 嗯 虽然不知道后续吧，但是呢看到这个情况之后真的给很多人提醒啊，就是说千万千万不要忽视了有时候你日常使用的一些东西它的这个安全性。 咱来看看是怎么回事，什么原因让它爆炸的、 嗯、 咱也注意一点。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说 这个气弹簧壁体呢厚薄不均，或者是预压过大了啊。第二个呢就是频繁的高低高低调节高低这个去旋转啊，导致这个过热爆炸了。 嗯， 对，所以说提示大家，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吧，还是咱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别图便宜，对吧？买这个质量过硬的能用得住的。第二个呢就是什么东西我觉得都得注意，都得有次数的，别老天天这您这没事就上下上下是吧，或者是这个您300多斤往这椅子腾这么一坐，肯定比较危险。 嗯，避免不当操作哈。接着来说，这个是上海历时8年，花了6亿元造了一座深坑酒店。 嗯， 这就是酒店造在坑里了。 哎， 最近呢，经过8年多的建设，在上海松江国家风景区这个一个地方，那么一座深坑酒店也是最近进入了最后的装饰装修环节。这座投资达到6亿元的酒店位于一座深达80米的废弃大坑当中，这也曾经是一个采石场。那么从空中俯瞰，也是被誉为世界建筑奇迹的深坑酒店，就好像是瀑布悬挂在巨坑的峭壁上。深坑酒店预计呢明年开业，除了300多间客房之外，还有水下餐厅以及步行景观栈道、悬崖滑索、大摆锤等休闲娱乐项目。那么很多网友看起来真的觉得很酷炫呢。愿不愿意住到坑里去呢？ 哎，在坑里边住哈，以前说这在坑里住可能不是什么好的地方，那你看现在有这个深坑酒店之后啊，我相信是好多人特别期待的这么一个场景。 人家也是这个世界这个建筑奇迹啊。 对， 哎，就希望以后这个酒店提供的服务啊，包括这个消费啊，不要让你有入坑的感觉就行了。 说到这服务哈，昆明呢出现了这么一个服务啊，街头呢出现了女性专用车位，较一般停车位啊更宽敞，周围无障碍物。近日呢，一条这个昆明出现了女性专用停车位的消息呢，在网络上开始热传了。据了解呢，该车位呢也是位于昆明市的啊某个这个地铁出口处，它比一般停车位呢要稍微宽敞一些，并且周围没有任何障碍物，也没有这个相邻的车位，还靠近路口，停车倒车都非常方便。那也随机采访了几位车主啊，市民呢这个罗女士就说了，说这样车位确实很方便，也是呢对女性司机一种这个贴心的照顾。我拿到这个驾照啊已经是有5-6年了，开车最怕就是掉头和停车，现在呢昆明也是有这个女性的专用车位了啊，挺好啊，挺好。市民王女士也认为了，说技术不好就应该多练呀，哎，这里有了女性车位啊，那别的地方没有是不是就不停车了，熟能生巧才好嘛。 哎，其实我觉得就这条新闻反而让我觉得挺感动的。 怎么说？ 就之前啊，比如说推出一些，比如说女性专用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服务的时候，很多你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会说啊，歧视女性，啊，凭什么这个给感觉好像就是说，为什么觉得女性的驾驶技术就不好呢？ 哎， 啊，但其实你看人家理解角度，人家就觉得说这是一种对女性的贴心照顾。 对， 凡是你要往积极的方面去想的话，哎，就不会有这么多误解了。 但我怎么觉得其实它应该叫新手车位？我觉得这其实， 就不关男女，不关性别。 对，因为是这样，你在这个工作行驶，你会发现，其实新手是不分男女的，对吧？有时候停车，你看人家这个女中豪杰，那停车也是一把入库啊，一点问题没有，是不是？前后左右停的都那么得当，也没问题，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他不能说女性专用，是应该新手这么一区。比如您挂着实习标呢，对吧？您还在路上是一新手呢，菜鸟呢，这个时候停进去就停进去了， 哎， 是不是？ 如果这样说的话，好像措辞方面就更显得公平一些了， 是吧？啊，或者实习停车位啊，哎， 总之看到这样的一种这个提供的这样的一种公共服务，我觉得你首先想到的是，哎，这是对我的一种关心和照顾， 哎， 这样就好了。 这种心态是对的哈。 对对对， 嗯， 接着来说吧。这个是马云首次触电，将要出演李连杰的电影叫《攻守道》，也是要致敬中国文化。最近呢，马云在个人的微博上公布了一张电影海报，并且配以大有深意的6个字儿，说那一夜那一梦，证实了之前一直传言说他可能要在某部电影当中参演的消息。那么根据当地的一个媒体的报道说了，马云呢应该是在这部电影当中饰演男一号。那么从海报上看，参与这部电影的除了马云之外，那么还有袁和平、洪金宝、程晓东、李连杰、甄子丹、吴京、邹市明，哇，这些名字你听一听吧，都是功夫巨星啊。那么影片总监制李连杰也透露了，说海报上这些参与攻守道电影的所有人都是零片酬出演，因为呢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通过影片向中国功夫做过贡献的前辈们致敬，向中国文化致敬，同时呢也是和全世界来分享中国文化。 哎，嗯，为这个 目的不是商业啊， 没错哈。刚才你不是说你举个例子吗？ 是 啊，我告诉你都做了什么了。哼，哎呀，自己犯的错都不知道 啊！ 十个栗子呀，就能顶一碗饭的啊！香软甜糯的栗子啊，是这个秋冬抢手美食，但是热量千万别忽视了。一颗熟栗子啊，可食部分约八克，热量呢为17千卡；十颗栗子即170千卡；一碗小米饭约150克啊，热量为174千卡。也就是说，吃十个栗子就相当于吃一碗米饭了啊！这个。栗子虽然说营养丰富，但是其实消化不良啊，这个便秘、糖尿病患者是不宜多吃的。 哎，别没事就举个栗子啊！ 对对对对， 吃也不行。 提示你一下，嗯， 是， 嗯，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在家的时候爸爸妈妈是怎么对您的，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休息一下，来听歌，来自我们来听一首来自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 这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我们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互动话题，说这个爸爸妈妈在家的时候一般都会怎么对您哈， 是 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看到这朋友留言，我真的是忍不住就笑出了声啊。 怎么了？ 这位叫俊的朋友说了 啊， 我是铁打的，我爸妈是打铁的。 就回家 从小就是千锤百炼。 对，到你说的还真是，还真是一般。 我觉得哈，尤其男孩从小是不是就得这么锻造啊？ 不知道啊。 啊？ 不知道啊。 那你怎么长大的呀？ 也是被打大的呀。对，这确实小时候挨打挨的比较多。但是你说这对错吧，这还真没法理解，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对吧？有些人不打人就特乖特好，是不是？你这像我这打也不是特别管用的那种，也不知道，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哎、 啊，不知道啊。 加一个方法啊。 哎，来看看那个，刚才我看一个，哎，哪说腿疼来的啊？这儿呢。这个第一眼的意中人他说了，我说我腿疼，我妈说玩手机玩多了你啊。后来 啊、 哦，对，后来还有这个像咱们那个追剧，他也说了，说其实确实是说。反正无论是得什么病，都是玩手机玩的，这是对的。 对， 这俩人这是一块儿说的，就是啊。 就是如果你还就是很幸福的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话， 嗯， 你会发现就是自己真的经常有一些什么小毛病的时候 啊， 或者是父母挑剔你的时候，一般都会从你玩手机下手。 哎，陈峰也说了，说不光是这个玩手机玩的，还有吃零食吃的啊，就是胃不好，是让你平时吃零食不准你吃饭啊， 哎， 对吧？ 嗯、 胃不好啊，我胃疼，你就平时这看手机，吃饭时候还看手机，能消化的好吗？啊， 是，可是吧，你想一想，又没有什么可以反驳妈妈的。 嗯， 觉得他说的似乎也有道理， 有点道理，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吧。 分手之后你还好吗？说了， 嗯， 在家啊。天天在家待着干嘛啊？ 啊， 浪费点，出去走走。一出去玩，天天就知道出去玩，在家待着，这个待不住是不是啊？嗯，就是怎么说都有理。 是是是， 嗯，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你就不要反驳了。嗯， 那怎么听着？ 听啊，对啊、 哎， 也许父母就需要，就看你的态度。 让父母给答案。 嗯， 你说我到底是在哪儿？我在门框上站着。你说我在家的时候，我就往外跨一步；你说我在外边，我往里走一步。 你这孩子这么欠呢？ 知道为什么小时候我挨打了吧？ 哎，明白了，明白了啊！ 嗯， 这挑战父母的忍耐限度啊！ 对， 看看这个零落平平也说了，他说呢，尽管现在已经工作了，但是一回到家里边，看到任何的纰漏，父母还是会坚定不移的质问我。 嗯， 比如说桌布上蹭了油，那是我的责任；网断了，怪我。遥控器烧焦了是因为我， 嗯， 灯一直没有关或者灯忽然就关了都是我、 嗯、 理由就是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们用的好好的呀。 对呀、啊、 哎， 怎么就因为你啊，门锁都坏了 啊， 网也断了， 是 不是桌布都是油，遥控器也烧焦了，怎么回事啊？哎呀，真太气人了。 是啊， 嗯，你说到底跟他有没有关系？ 真没准有。别忙着撇清自己啊。 装睡的陆先生说了，说待在家里啊，这个嫌弃一天天也不出去看看，就知道在家玩手机。 嗯， 出去回来就说了，你看一天天就这么往外跑，也不知道帮家里干点活。 这也像妈妈的口吻。还有这位叫做我有长高秘诀说了，他说在家里边问说，妈，我遥控说遥控器放哪儿了，我妈说遥控器看见你了，你还看不见遥控器。 就是好话不能好说，你就告诉人家在哪儿不行，就得跟你说啊，自己不知道，就天天玩手机，那眼睛都不好使了，怎么这连遥控器都找不着了呢？ 哎，之前、啊、就是你别看这些妈妈的，不管是和你好像是在斗嘴一样 啊， 还是说平时妈妈这种唠叨， 嗯， 之前不是有一个研究调查显示嘛，说这个家里边，有一位爱唠叨的女性， 嗯， 家里边家人患心脏病的这个概率要减小的。 你看看， 嗯， 所以说呢。 所以说，就是这是为了全家的身体健康啊！ 哎、现在你也成为一位母亲了、 嗯， 你评价一下自己怎么样？ 啊、 就是算不算那种唠叨的妈妈？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真的觉得我一天可能80%的话都是对孩子说的、 嗯、啊。所以上节目的时候不爱说话， 变得很沉默。 对，战似水他说了，给我们发一图片，老爸，对方开启了朋友验证，你还不是他的好友 啊，这个请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对方通过之后才能聊天。 就指不定什么时候把爸爸给得罪了，把你拉黑了， 屏蔽了你， 还是默默的把你拉黑， 太气人了。 对、 啊、对，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爸爸妈妈其实对我们的爱是天底下最伟大的爱， 没错， 是没有一种爱能够这个与这种父母的这种爱这个 相比你的， 相比你的没有了。但是呢，这个我们平时可能接触起来呀。无论是双方的这个沟通方式啊，还是这个家庭习惯啊，看起来不是那么美好，但其实可能你反过来想想，这可能这个在你无论是拌嘴听唠叨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在享受的过程。 对呀、 啊，对吧？ 今天拿出来分享这些，边说的时候是不是自己也在边乐呢？ 哎，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